翻嚟東投之友嘅時間啦，咁啊，係啦，咁啊，歡迎各位咧，即係東粉啦，或者係即係會員啦，收睇我哋呢一個第四嘅呢一個加時嘅環節啦。 想介紹啊？ 嚇，介紹咩啊？人都識你啦。 介紹我。首先由呢個左工友， 啱啱睇呢個西安出土嘅文物， 安西教練 啊，就提醒大家嚇，以下內容可能有涉及四級程度啊，十八歲以下嘅小朋友就唔好收聽收睇啦。 唔得喎 ，Maria 嗰兩個。我成日都要睇 到喎。咁嗱，佢哋自己決定啦，即係警告咗先啦嚇。 係咯。 講翻熒光幕嘅左公右有呢個 Patrick 㗎。係 喎 ，Patrick 第一次上嚟我哋東投嘅啫喎，係咪啊？即係做主持啦。但我知道而家同阿王 Sir 咧都有喺另外一啲平台做主持啦。係。咁啊，好似好好好咁我做啦。 唔係好似直情好好， 我做得好好 嘅。係咪啊？好似唔係新手咁喎你。 唔 係。我懷疑你唔係第一次湯師喎。 第一次同我真人做節目啊！你呢個唔好理啊，你做得太多啦。 係啦，呢個我好渴望嘅一件事啊，真係。 咁你可以介紹我哋講啲咩？你講紫蘇嘛？ 大家最想問你就係你有冇食過紫蘇女咯？ 嗱，即係已經答過啦。所以就係紫蘇咧，通常都係一啲係叫做家用啊，即係嗰啲打轉頭工嗰啲啦。咁都話紫蘇得咧，都成四五十歲㗎啦。咁我 可以廿幾歲出嚟自所嘅咩？廿幾歲立世唔嫁人去幫人打工， 嗰啲人信你唔過噶嘛？ 有 即係信唔過老爺啊？你廿幾歲個老爺抵受唔住誘惑噶嘛？咁到四廿幾零歲一個老爺都仲可以諗一諗啊嘛？係嘛？ 或者三十尾，因為我認識嗰個朋友個馬仔係三十尾就自所。 係啦，即係推咗人 就靚嘅。 我真的不知道他後生嗰時咩樣，我冇機會看過啲舊相啦，當然 但王 Sir 先，你話佢嗰啲衫係有另一層意義喎。 答翻你問題先啦，即係通常咧就係，即係男人咧年紀越大咧，就追啲女性咧越係啊越細噶啦，即係。 所以我唔啱你嘛。 冇錯啊。 我會盡量再做好啲㗎 啦。答咗啦，答咗問題啊，跟住有咩問題啊？ 咩啊？你都未答。 啊，嗰衫係嘛？ 係啊，衫啊，點解白衫黑褲啊嘛？你話有。 你另外再有一重意義啊嘛，係嗰個咩啊？玩魚定咩鯪魚？ 好多人魚嗱，即係咧記得好多年前咧，即係菲律賓旅遊嚟香港嗰陣咧，嗰陣時都話呢個內地旅遊都要嚟香港噶嘛。係 啊。 咁點解唔嚟咧？點解咁多人反對咧？ 內地旅遊啊？因為話即係咩咧？ 即係跟歐引嗰個男主人啊嘛。 好似係。 啊。唔係一來咧，你內地會比較同聲同氣啲啊嘛，唔係好似菲律賓咁樣西班牙文咁樣跟住話英文咁樣啊嘛。 文化都會比較接近啲。係 啦，咁你啲咁嘅廁所女都係同聲同氣噶嘛，通常都係順德嗰邊就比較出名啲啦嚇。係。啊，咁啊點樣去揾份工咧？即係打工噶嘛，要即係生活噶嘛。啊，咁啊儲錢養老噶嘛，即係嚇。咁咧，你點解令到個女主人相信你唔會勾引嗰個東主或者東主唔 毀容咯？想自己。 但係呢個又唔得，你湊細路仔會令到細路仔同陰影噶嘛？呢個係嘛？ 咁又係。 廁所仔。 好啦，場外朋友唔好講嘢住啊！我哋因為咧聽眾咧會好辛苦嘅，會聽唔到你講乜嘅。陣間俾你發問啦嚇。 唔係引用呢位現場觀眾嗰個自梳仔咧，其實都有另一個問題嘅，就係話女主人都可能會被勾引嘅 嘛。冇錯，係啦啊，咁就即係，但係亦都唔可能一見高就講我唔勾引東主啊，即係唔會咁講喎。咁就唯一大家個潛規則啊。即係總之，我著呢一套制服出嚟咧，我就表明我就係自梳噶啦。即係總之，我就唔會搞啲男主人啦。我好。 但係嗰啲菲傭好多都好靚嘅，染曬髮嘅喎。 所以咪驚咯，而家請嗰啲。 唔係啊，染嗰啲係印傭嚟㗎。係 嘛？ 係啊，你搞清楚件事先。 分咁 啊，咁啊，漸漸咧就變咗一套制服啦。即係點解嚟講咧？佢要 制服 啊！呢套制服。 制服有畫過，但會。 咁咧，佢係有制服有畫，但係佢呢個制服有意思就誘惑唔到嘛，即係警告意味嘅。 我驚係更加引起咗呢個，因為你越係保守，你越係著得保守，你仲更加會引起咗啦。男人嘅 而家唔係女仆啊嘛，人哋係著褲噶，唔係著裙啊，唔係洛麗塔嚟噶，大佬。 唔關事㗎，咁你嗰啲女警啊，你都要有咩啦，都有著褲。 嗱，其實好誘惑嘅，佢即係呢啲咁嘅係叫做馬姐衫或者自梳女衫啦嚇，咁其實因為佢個曲線咧就好玲瓏嘅，而且嚟講咧佢係左襟咁，左襟呢邊啊， 好窄㗎啲衫， 係好 窄㗎。另外就係打斜咁落㗎嘛，呢啲紐咁。 咁點解唔整闊啲咧啲衫？好清朝嗰啲咁啦。 闊啲就冇身材嘛，冇身材嗱。 點啊？又唔想勾引對方。 唔係啊，我想解佢阿王 Sir 成日想講一樣嘢就話你窄身咧係因為佢方便佢做打掃或者煮飯啊。 但係太窄身點打掃啊？ 唔會係太窄㗎，係啱啱 fit 㗎。 咁你仲有原因，你仲有原因噶嘛？即係呢啲咁嘅女佣去街市買餸噶嘛，知唔知啊？咁你唔係咁 fit 嘅時候，豬肉佬斬少嚿俾你啦，啱啱先？ 咁又係。 係嘛？ 同埋件衫如果闊啲，佢收埋啲錢喺度。 但啲錢就唔收喺度嘅， 同埋收埋條魚咁啊。 即係打虎頭嗰啲錢， 打虎頭啲錢就唔係咁收嘅， 係啊，打虎頭 呢度係咪啊咁啊？ 係啊， 啊呢度就怪手巾仔嘅呢度嚇。 不如解説俾你知， 你阻咗啊中間啊。 不如我話俾你知點樣打虎頭啊？ 對唔住，唔係中間嘅，係斜開嘅都話人哋。唉，即係啱啱講完。 我唔係講。 咁我講俾你聽點樣打虎頭啦， 王 Sir 啊。你知唔知其實嗰件馬仔衫裏邊係仲有一件佢哋叫做底衫嘅物體，其實裏邊有兩個插袋。 冇錯啦。 咁你跟住咧，佢通常所謂嘅打虎頭就係你買完餸跟住掀開面嗰件，跟住插嗰啲錢落去。 仲唔係有畫咁樣揭開，仲有嘢喺度啊？咁揭都未揭到。 咁因為佢本身就上面派色衫，下面黑色褲啦，同埋黑色鞋啦嚇。咁就因為佢嘅形象就如果你不過你唔係街市啦嚇。如果你去街市啊，你見到鯪魚啊，即係起肉嗰啲啦。咁啊，鯪魚上面係銀白色噶嘛， 啊、 下邊嘅套就黑色噶嘛。啊、嗯，咁同件衫一樣啦，即係上面衫係白色，下邊黑色。咁所以漸漸咧就係佢哋俾叫土鯪魚啊，叫 土鯪魚啊，即係形容佢哋俾佢哋， 即係唔叫自梳女。自梳女其實有另一種嘅，啊，即係未必係同人打工噶嘛。但係呢啲同人打工呢啲自梳女咧，就叫土鯪魚。 嗯， 啊，土鯪魚咧就係有特色嘅多骨啊嘛。即係多骨你，你即係唔係咁容易食到佢？你食你要好小心啊嘛！ 哦，好容易啃親係嘛？喐下就 啊，但係咧就 你睇下 Patrick 冇嘢講，證明佢有幾純情嘅少男咧。 但係咧，佢有另一個特色嘛。通常我哋做啲魚肉就土鯪魚肉做噶嘛，但係冇骨噶嘛。 哦， 但係嗰啲魚肉就人都食得噶嘛。 所以話齋藤啊，都話佢大你十分鐘㗎啦。 唔係我預咗㗎， 大咗啦而家。 另外就自梳點解咧？ 啊，仲講啊？ 唔係自梳就理解，我就陣間解第二啲嘢。 O K， 需要嘅問題。 陣間食宵夜仲有嘢講㗎？ 梗有啦。另外就係、是、另外因呢啲咁嘅自梳女咧，即係佢即係終身唔嫁人㗎嘛，即係獨孤求敗咁㗎嘛。咁啊好多時咧，佢咧就羣埋啲姊妹嘅，即係呢啲咁啦嚇，羣埋啲姊妹咁樣，咁咧就。啲姊妹感情就好好嘅，咁啊好多時咧，佢哋有一種情況之下咧，佢哋一兩個人之間咧就超出一個長命契嘅， 嗯， 即係你死咗啲錢俾曬我嗰啲咧，係啊，即係鬥長命啊，咁即係咁啦，即係總之譬如話花姐同我簽咗長命契，我梗係懟冧你啦，啱先咁攞啲錢。 簽長命契啊，即係點啊？跟住點啊？簽咗 邊個死咗咪即係簽翻曬我 咯？攞對方啲錢， 唔係攞，即係 咁樣好容易會引發殺機喎。 大家簽埋噶嘛，簽定噶嘛，即係。嗱，譬如你同我住一間屋，兩個人住嘅，兩個人你俾錢嘅，咁你死咗，今日搶我咯， 要 孤寡咯。 我哋有個聽眾阿 Glory 咧，頭先佢講咧，佢就話聽佢阿媽講咧，佢話佢太公嘅大老婆係冇同佢太公生活，只係買一個名分。咁咧死後咧就有神主牌嘅，嚇佢話係一直都係自梳女嘅，但係佢會有個老公咯，即係有個點講咧，有個名分咯。咁佢死後之後有個門口。 嗱，呢啲就唔叫自梳女啦，有名分就。有名分， 名義上啫嘛。 唔係，佢咁樣就叫自梳啦。 哦，咁樣唔係自梳。 啊，一自梳有一個好特別嘅意義嘅，同把梳有關嘅。 你唔係諗住又講啊嘛？ 唔係，佢又等阿齋頭講。 齋頭又講第二啲更深入嘅。 大家如果將來喺書局見到一本叫《自梳女》咧，又係阿王 Sir 寫啦，但係佢 一定係王 Sir 寫嘅。咁肥齋就會寫係另外一啲嘢嘅喎。 唉，好得人驚啊！好啦，咁我哋言歸正傳啦。 即係點解講咁耐咧？其實咧，即係同一陣間講案情有關嘅。即係如果唔係就講咁多嘢咧，一陣間就唔清楚。 如果殺你都幾大鑊，死唔斷氣啊，大佬真係。哎呀，真 係。俾夠鐘啦， 咩啊？ 夠鐘啦，開下。 仲有跟住十分鐘，你交代一下啦。嗱，你搜集到翻嚟嘅另一個故事咧，就同我哋頭先有少少唔同嘅。咁我見到當年咧雜誌上面咧，唔係你寫嘅呢啲。 呢邊間唔係我寫啦。 嚇咩？欲海無涯刀鋒冷。 呢啲唔得啦！我當年咁細個，點識寫呢啲啊？ 嚇！惡魔雙手沾滿鮮血。 更加唔會啦。 唔係你寫嘅，但係講呢度講石屎藏屍案嘅一啲實錄喎。 係啊。 係咪當時有份去調查嘅咧？你 有部分啦。 係咩？啊！依單牛頭角呢單你都有。 牛頭角呢單冇啦，好老實講，1975年我係細細個嘅啫嘛，即係都未識花。家姐 啊，仲系食緊波板糖噶， 波子糖噶咋？ 咁即系三單你都冇深入去調查過嗰陣時，但係就 唔係你翻巡翻巡河師，我就出到啦嘛。 翻巡係啊，就翻巡就百幾年啦，你已經長大成人啦。 係啦係啦，1975年嗰陣都仲係未識花家姐，細個啊，又冇讀過花家姐本《東頭灣道99》第一集。 嚇！唔係當時係有昆西查案，跟住安西採訪噶嘛，係咯， 都係搞嘢。 所以咧就以後嘅古仔，我都係聽翻係 前輩 一個法師，即係我當年我做記者喺1984年左右咧，咁我有一年成年嘅時間咧，都係專門做啲靈異嘅我即係採訪嘅，啊冇採訪啲落降頭啊，即係。海星人啊，即係嗰類咁嘅，咁其中有 有一個法師就係、是我問佢話，咁話啲鬼係咪只識害人，唔識 幫人 嘅咧？或者啲鬼係咪真係咁有力量可以害到人嘅咧？咁樣咁佢咧就話唔係啊，啲鬼冇鬼用嘅，真係 啊，有心無力嘅。 啊！即係好多時咧都需要一啲有能力的法師嚟幫佢，佢先至叫報到仇嘅。如果唔係咧，基本上就搞唔掂嘅。啊！所以大家見到鬼都唔使驚嘅，即係往常咧係見到鬼唯一樣驚嘅啫，驚佢唔靚嘅啫。其他都冇嘢驚。 但係有火啊！鬼火咁靚 啊！係啦，鬼火係冇錯啦。 但係咪真係咁容易報仇啊？如果咁容易報仇，就好多即係嗰啲殺人犯咪個個都即係會咩咯？ 唔係，所以你揾個法師幫到手，但係問題你唔係每隻鬼都有個法師幫佢手噶嘛？ 嗯 啊，即係正話你都所講，佢本身即係嗰個係定係另外婆婆啊，著曬紅色衫自殺咁啦。 阿陳婆婆， 即係李亞來嗰個 陳婆婆， 另外一個嘅同屋嘅。處女老處女 咁通常咧呢啲咁嘅我唔知啊，即係可能有得大師睇你節目，你知古靈精怪節目好多大師睇噶嘛？ 大師 咁咧就係將啲紅色衫紅，即係由面紅到底咧。其實據講嚟講咧，就冇得投胎噶嘛。 係 啊，因為你用你投胎嘅權去換一個報仇啊嘛。 嗯 啊，所以呢啲咧就係即係好想報仇，即係十於九手者啦，即係 佢寧願犧牲嗰個 即係犧牲自己 投胎嘅機會， 係啦係啦，咁嗰啲就變咗遊魂㗎啦，即係喺度遊遊啲啊， 報唔到仇佢就寧願留喺呢個空間， 唔係佢換咯，佢換，即係我寧願唔投胎，我都 換取呢一個 chance。 咁你當有咁強烈嘅怨念嗰陣咧，就有個法師咧就俾佢吸引咗入嚟啦，因為法師話接收電波，突然間好強烈嘅啊！信息俾到佢，咁咪知道呢度有冤情喎，即係包大人咁啦，咁嚟到睇睇，幫得幾多啦？ 嗯， 啊，咁啱啱講再講啦，呢個李亞樂同埋呢個咩話？誒點解得我講曬嘅？ 黃君泰 同埋黃君泰， 動聽啊嘛， 唔係另外一婆婆， 佢冇名㗎。 阿陳婆婆， 阿陳婆婆同埋呢個李亞來咧，就係正話所講啦，簽咗長命契嘅治梳女嚟嘅。 嗯， 啊，咁佢哋咧就本身因為年紀都差唔多50多歲，即係大家花家姐一倍啦嚇，咁就係共同咧就住咗個房出單位，咁房出單位就係兩個人住嘅， 係 嚇，咁亦都簽咗長命契，即係總之就係其實自梳女有錢㗎，你諗下，你做得呢個叫做係 馬姐 或者工人， 嗯， 你基本上冇消費㗎嘛， 咁係可以打斧頭咧， 你諗下 冇消費打斧頭，有三餐食，有地方瞓，又唔使交租，係咪好攪咧？ 係咪想做好過做東頭啊？真 係，而且嚟講住豪宅㗎嘛，佢哋你唔係普通人家就請到佢哋㗎嘛， 唔係半山赤柱就九龍塘喎。 咁當然啦，即係佢哋有佢哋嘅打算啦，因為佢哋都係因為冇嫁人啦，即係諗住到退休，陶姐退休之後，咁就幾廿年要揾要錢噶嘛，咁於是咪即係喺嗰段時間儲錢咯，就等佢變咗講咗佢真係好有錢嘅其實。咁但話説咧，呢兩姊妹咧就當然金蘭姊妹咧，即係嗰啲啊簽翻長命契嗰啲，就入住咗喺嗰度啦。咁咧就正係你哋都講過啦，呢個係黃君泰。 係， 黃君泰嚇，咁佢喺呢個即係名出咗嚟之後咧，其實咧就係、是、其實佢安發佢住個單位咧，其實嚟講係分户嚟㗎，佢屋企人多。係。咁房署好多時咧都會係俾多個單位嚟嘅。 嗯。 咁如果你好彩就俾隔離。 嗯。 唔好彩俾隔離咁，即係隔離座。 隔離座啦，而家係。係咪啊？好好啦，其實好近㗎都。 咁咧就意思咧，因為佢本身即係個同屋企唔係咁合拍啊，咁於是屋企咪。踢出去你呢度住啦，你自己喺度住啦咁樣嚇。咁咧，你都講過啦，即係話佢本身做個推銷員係咪？ 係啊。 可能大家誤會咗啲咁推銷員係點樣推銷啦？即係你講係呢個係藥房嗰啲嚇。係 藥房。 即係好多人都以為呢啲藥房推銷員咧，就真係好似而家我哋行街見到喺門口啊擺張台仔，跟住就賣你睇賣你揀，即係嗰啲咁。 我覺得佢係曾蔭權嗰只咯，係咪啊？ 嚇！ 曾蔭權啊，嗰時佢係一個推銷員啊嘛。 係啦， 佢係 sell 藥噶嘛，好似佢周街去噶嘛要。 嗱，嗰陣時推銷員就叫流動百貨車，流動百貨嚟嘅。 係 啊，咁咧就可能你年紀太細啦，你即係你知啦。 唔係可能 啊， 係肯定的。 咁咧就以前咧送攬嘅，而家可能你博物館睇到嘅，即係個藤攬咧。 係 啊，係。咁咧就每日翻工咧，佢咧就係將啲牙刷啊、藥啊、萬金油啊 掉 曬落去，跟住玩藥夾咧，就上頂樓。 即係圍去賣咯。 唔係上頂樓。 喺條走廊叫啦，哎，有萬金有啊！ 我以前咧收賣爛銅爛鐵。 咁呢時咧，你有需要嘅時候，你咪去買嘢咁樣 嚇。冇聽過呢只喎，我哋嗰啲係收賣爛銅爛鐵 啫。唔係佢嗰只咪似最近嗰套電影 Will Smith 嗰套賣零件 嗰 攞住個夾 嗰度。 咁咧，於是咧，佢就喺行嚟行去行嚟咁咧。就一啲婆仔好多時都要呢、這個講唔講啲名啊？白花油啊、紅黑鬼油啊、紅雪油啊，諸如此類咁啦嚇。咁於是就係幫襯咗佢啦。咁通常啲嗱呢個咧就係亦都係一啲死一會唔會俾人鬧啦？即係嗰自梳女可能成日貪小便宜啊嘛。咁咧就即係見到買白花油平兩毫子啊咁樣啊。咁嗱，而且嚟講係你即係應該問題啦，即係話好多有精神病人係咪即係不善交啫？其實唔係嘅喎，有啲精神病人都善交仔，我咁都善交仔噶嘛，係嘛？ 咁我都係。 買佢。 咁尤其是即係佢本身做呢、這個即係行嚟行去嗰啲推銷嗰啲啊，佢咧就經常講嘢噶嘛，啲啱啱出咗咩啊？ 一定要口甜舌滑啦，係咯。 咁你咁口 又民國醒神啦。 係啊，咁你咁口甜舌滑嘅時候。又是有後生又靚仔，好似齋提咁樣，咁你自然得到 靚仔喺呢度呢邊， 得到女性歡心啊嘛。 左邊有 啊，咁尤其是呢啲咁嘅係自梳女啦，即係正如阿高 Sir 就係所講啦，即係都係有連漪噶嘛，係咪啊？啊， 連漪啊，明唔明啊？ 咁傾下傾下咁啊！原來你住喺隔離啊，咁樣 係啊，而且睇到黃坤泰其實真係高高瘦瘦啊，咁都有啲氣質啊，都文藝青年嗰只噶嘛。 咁住喺隔離就啱啦。咁有陣時夜晚拍無啦啦咁，白花油啊暈啊咁入咗去咁啊暈咗啦兩個嚇啊，咁就成其好事啦。 但係爭廿幾年喎， 有乜所謂？ 母子戀啊？ 嗱，呢個好錯誤嘅觀念嚟㗎，即係唔係年齡 相有冇試過啊？ 婦女多啲話，我淨係講。 咪瞭解一下啫，即係你以前有冇暗戀過啫？譬如廿大你廿幾年嘅女人咁咧， 有冇咧？諗下先啦，諗下先啦。 咁你會唔會覺得咧，黃坤泰當時係只係為咗錢咧呢樣嘢咧？即係除非呢個女士可能係真係好吸引啦，如果唔係。即係除咗錢，我真係諗唔到 咩。嗱，你又諗下，呢個黃君泰廿四歲啊，係嘛？咁啊入咗呢、這個即係明星三年。 係。 咁話唔定佢都第一次嚟嘅啫 喎。哇、哦！處男。 廿一歲三。 咁一個處男，而家處女。 有機會啊！即係大家有機會啊！即係可能得玩嘅啦。啊。半誒嬉戲。 唔知搞乜咁啊！即係總之搞掂，總之原來咁嘅咁樣啊！咁啊，搞一次，第二次，第三次咁啦。咁啊，搞下搞下咧，就即係日子過得好快啦，咁啦咁啊就 係咪表面上就叫契媽同埋契仔嚟到掩飾大家嗰個？ 咁你入人嗰間屋噶嘛？你唔通 係咯？梗係話咩啦？ 隔離屋入嚟嗰間屋嘛，梗係認契媽啦嘛，係嘛？咁咧就時間過得好快啦，咁咧就跟住就原來咧，佢本身屋企人咧就一樣啦，即係等於你咁啦。我結婚啦，我結婚啦，咁啊唔好要間屋啊，你搬走啦，即係咁樣搬翻嚟住啦，咁樣。咁你梗唔肯搬啦，即係搬過嚟點搞啊？唔通叫阿婆嚟我屋企搞啊？咁咧就冇計啦。咁咧跟住咧就話諗下諗下，咦？不如阿婆我過你嗰度啦咁。 佢過阿婆屋企搞啊？ 唔係，即係過阿婆屋企搞又唔得啊！因為阿婆屋企就有人啊嘛，有個阿陳女士啊嘛，係嘛？ 咪咯，點搞啊？ 咁就冇得搞啦。咁跟住咧就係咁啊，咁唔得噶喎。咁我哋兩個冇得搞。未咁啦嚇， 即係得個吉。 咁咧跟住就不如咁啦我哋有冇辦法揾筆錢 可以揾間 即係買單位咁啦嚇。咁本來都得㗎，不過最衰啦，簽咗長命契，我啲錢佢唔死我就攞唔到喎咁。咁大家諗啊，點解攞筆錢咧？這個咁嘅係 有頭緒啦，開始 有頭緒啦，即係通常謀財害命啊嘛，但問題咧，你點解攞到筆錢？你係咪想殺咗佢？咁你有罪噶嘛？啱先，咁啊，最好令到自己死啊！咁啊，點解令到一個自梳女去死咧？ 毀佢精緻 啊！齋頭 毀根，我講埋佢嘅料 咧。毀根，喂，好白噶啦，我阿教練講得， 我講慢幾秒咋。 咁你真係慢咗冇講啊！真係，繼續。 咁你先毀其精緻，跟住就兇佢啊！喂，嗱，我會爆大鑊㗎！你諗你啦，咁跟住，喂，講真，你做得呢個位嘅人，通常真係呢樣嘢，等於同佢條命係等，因為等好嚟。 即係如果呢樣嘢播，我真係夠膽死俾你睇。佢甚至佢嗰個死法就係完全你聽落唔 make sense， 佢根本就係佢上下隔牀，佢一個上隔牀懸垂吊死自己，但問題嗰陣時嗰個樓底有冇咁高呢？ 都吊到嘅。 都吊到啊！但係問題我諗法就係佢就算佢吊嘅方法就係佢會佢得更盡咋。佢吊之餘，佢將自己個膝頭咧屈上身度，咁樣吊死自己咧，就去得狠啲。 嗯，好啦，唔好研究佢點死住先。咁點啊？跟住呢個女人就死咗，就著紅衫自殺，即係羞愧而死啦。 嗱，其實有兩種，一種就係李有雷咁啦嚇，即係嘗試一啲未試過嘅嘢。一個就唔得噶嘛，我精緻牌坊嚟噶嘛，你攞咗嗰樣嘢，我就死。死俾你睇唔等都唔得唔得唔單止啊嘛，我只報仇啊嘛，我話我守咗成世五廿幾年，你咁樣搞， 我啲招真係絕啊！ 咁啊，結果咧嗰個係阿陳婆婆就吊頸死咗，咁吊頸冇罪噶間屋，係嘛？咁於是咧就係當日吊，因為佢個兩人單位嚟噶嘛，咁兩人上一隻火屋住喺度，再哇死咗個啊，我偏翻個過嚟啦咁樣啊，咁樣但係問題，如果咁樣咪佢破咗計劃啦，即係所以得筆錢，咁咧就。跟住呢個係黃根泰，咁咧就話：不如咁啊，你將我户籍加你嗰度啦，你係契媽啊嘛，咁你而家嗰時冇錯，好鬆手嘅啫嘛， 即係唔使有親屬關係咁樣嘅，即係直屬關係 就唔使嘅，跟咁咧就佢擺緊手續啊，房主都差唔多肯制嘅啦，咁話分兩題咁啦嚇，咁喺嗰個時候咧就係喺夜晚咧。走咧就有啲係靈異物體咧，就成日 喺走廊， 喺走廊遊下遊下啊嘛。 女鬼叫曬。 但係坊間嘅講法咧，就係話呢個就係事後啊嘛，就係話呢個係你啊死咗先出現啊嘛。嗰個靈體其實唔係嘅，係死之前出現，因為呢靈體就係嗰個陳婆婆嘅靈體嚟嘅。但係因為法力唔夠咧，佢又入唔到間屋，佢又做唔到嘢嘅，即係有慢慢得個睇字啦，但係佢唔順咁解啫嘛。 即係同埋每一個門口總有個地主啊嘛。頂都頂住咗。 頂住下。咁但係問題即係當咁遊遊下嗰陣咧，即係你即係所講啦，呢個係你阿女亦都唔敢翻去自己單位個住啊，啱啦，唔過嚟隔離嗰個住咯咁樣嚇。 咪啱咯，佢咪可以即係成全佢咯。 即係元氣春夢啦。 係 咯。係啦，咁啊， 春夢婆婆啦，呢個 冇錯啦。咁即係當有春夢出現嗰陣咧，就亦都嗱呢個就係嗰個法師講俾我聽嘅。啊，如果唔係我冇嚟試下，咪唔係喺人床底啊嘛，係嘛？咁咧就當元氣春夢嗰陣咧，就係話突然間咧。望到對方就是嗰個陳婆婆嚟喎， 即係 即係法師見到， 唔係法師，即 係阿坤同佢嗰個人嘅發生關係時候， 係啦，同阿 佢就見到佢個樣有幻覺， 你啊，見到陳婆婆， 咁另一方面睇就可能佢即係佢自己有份害人，咁佢有個心理。 咁啊，陳婆婆就即係嗰個陳婆婆搲住佢唔放，咁咪梗係驚啱啱先。咁男人一驚嘅時候，好簡單啫， 碾死咗佢， 咁碾死佢咯， 即係當咗佢係一個即係嚟害佢嘅。 咁你驚嘛？走 點樣害死佢㗎？ 即係幻覺啊，係咪會 幻覺下咯？即係神推鬼擁下，佢就借住啊呢個人嘅手去殺死佢。 就因為幻覺啦，即係喺嗰個情況，即係就殺咗呢個李阿奈。咁殺咗咧就即係我所講啦，即係點解嚟講冇衫著咧？咁係咁情況，即係唔會有衫著㗎嘛？啱先係嘛？咁跟住咧，你正話亦都提過一樣嘢啦，就係呢個刀傷嘅問題啦，即係身上有刀傷。咁甚至就係高 Sir 講啊嘛，定係你講，就話喺畫畫翻出嚟，跟住再斬幾刀啊。係 啊，嗰啲書係咁講。 啊嗱啲啊，咁咧就其實佢本身咧開頭想水師嘅，所以咧嗰刀傷其實係即係斬嘅刀傷嚟嘅，但係佢斬唔開，唔知點解。 哦，即係又係企圖水師嘅，有呢個過程。 失敗。咁啊，失敗咗之後咧，先至諗住賣嘅。啊！只要碎咗咧，佢咪玩咗劫，每日抌幾嚿咪搞掂咯。玩就成日玩你劫，咪懷疑佢嘛。 係啊，咁頭先我哋個版本就即係可能亦都有人咁樣傳過出嚟咯。 係啦，但係呢個就係嗰個法師講呢件事嘅古仔俾我聽就咁啦。 啊，成個古仔原來又有另一番嘅， 即係原來都係想知解，只不過係失敗，所以先搞到咁撩橋撩嘅啫。 係阿 Patrick 信唔信呢個版本？你話信或者唔信得㗎？信唔信安息教練？ 信 得啦，你有運行啦，你有運行啦，話你聽下。 好似夠鐘啦嘛？ 係啊，真係好啦，啱啱好十二點啊。 係啊， 咁啊有，因為有啲朋友話睇唔到 part 4，梗係睇唔到，咪做完。好啦，而家做完啦 ，OK。好，多謝曬大家，我哋下個禮拜三再見。 拜拜。 拜。 警匪殊途，人鬼同路，東頭灣道99號。